子夜哭了一口碗落着碗呢。 当初你们千大万苦， 你用用提起我出风去呀。

咱别提了。 房中去看表弟哪里，表弟哪里，表弟哪里？ 起来了， 姨母。 罢了，大相公来了。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？ 你表弟他深得小恙，病了。 哎呀，表弟醒来，表弟醒来。 表弟。 啊， 坏了，男女不知了。哪里是你的表姐，是你表兄看望我而来了。 啊，对，你的表兄，表兄。 你是表兄？是啊。 明白了。 啊，表兄， 表弟。 表兄。 听我良言，还想双妻不可不了，青春少年莫学那驸马相如当如烟，要学那苍梧之间 您得好好劝劝他，您说李家的婚事算没有指望了，对不对？ 李家亲不成，不成就割断 了、啊、对对对，不成就拉倒。张家的姑娘可是不错。 哦，那张家的亲事吗？张家亲事我不愿。哎呀，张家你不愿，不愿就不谈。 您这倒好黑，一推六二五全吹，我让您好好劝劝他。 哦，你让我劝劝他呀， 值得明白呀、啊。张家的姑娘可是不错。 那张家的姑娘好啊，我表姐好。 表姐好。 张可好？ 张不可好。 我表姐好。 表姐好。 成了，我让你好好劝劝他，谁让您这当起了学话的八个人呢？怎么了这是？张可好？ 我表姐好。 张可好？ 我表姐好。 您说说人张无可哪点不好说？ 他心不灵，手不巧，貌丑无才，身段不苗条，我就是不要。 哎呀， 哎呀， 你放心去去吧。啊，阮妈妈、嗯啊，既然我儿不愿，张家这门亲事不谈也罢。 哎呀，他这谈不谈的不要紧，不应该说人张无可长得不好看。要说张无可长得不好看，那是胡说八道呢。 啊，罗妈妈、 啊， 其实张家姑娘身的貌美，何不请进府来，让表弟相上一相啊？ 哎呀，是啊，是啊，你们想的倒美。人张无可是千金小姐，大家闺秀，你们寻思咱们这儿买牲口的，随便拉过来瞧瞧，要看上人家府上看去。人家府上、 啊、我儿病体沉重，不能前去，这边入伙是好啊。 是啊，表弟他病体沉重，不能前去。 哎呦， 谁走了？ 是的，这大相公您可别走了，好好梳梳头，洗洗脸，换上一件好袍子，到张家的后花园，进角门往东走，往南拐，走到西头往北一出溜，我在假山石大树后面等着您。 做什么？ 替你的表弟相亲。 啊，哎呀，姨母这可使不得呀， 去上一趟吧。 正是不得呀，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， 代替相亲真是孝 子。我 不孝子，使不得呀，使不得，姨母，姨母使不得呀。 往下讲来。 是，他们本是姑表亲，从小一同长大，真是天生一对好鸳鸯啊。 不要我呢？他是没看见过我，他要是看见过我，不能不要吧？我可听说过他呀。 就站着吧。 哎呀，我说五姑娘，凭什么上的楼来？姑娘都。